佢當時唔識得自己點樣賣啊？點解當時唔知道自己點樣賣？我舉個譬如俾你聽，你從呢個洞中行到安平，你一下子唔小心就跌一跤，你點樣跌咧？你自己唔知道，當時點樣個跌緊波都唔知道。一個知道跌就唔會跌嘅，啊佢跌嗰時佢唔知道自己點樣跌，啊唔知噶，啊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斜，旁觀啲人咧知道你點樣跌啦，係嘛？所以你自己跌唔識得自己點樣跌，所以不能自誤，旁觀人就知道，啊、你好似你。誒唔見咗嗰條夾萬鎖匙，啊，在邊個地方唔見咧？又唔知道，點又唔見？冇辦法知。佢賣嗰陣時咧，唔見就唔見啦，唔知道點樣唔見，所以就不難。一個知道點樣咧失，佢就唔會失咧，就係唔知嘛，唔知點樣失咯，都冇辦法買到失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印鹽。所以咧，自然心埋就不能自悟啊！不能自悟啊，咪永遠唔怕，所以要行山下路。雖問過來人咧，善覺覺效覺，善治咧治效治。有啲覺悟過嚟，你請教佢咧，誰家大善知識啊？你行路跌一跤咁啊，都唔知道點樣跌。旁邊啲人係咪喺度？你話俾我聽咩？佢就可以講俾你聽。你咁樣跌一跤，誰家呢個大善知識啊？大善知道過來人噶嘛？佢以前係賣，後來咧人家教佢咁誤過嚟咯，佢又可以教你點樣誤啊？係咪？所以啊，誰家呢個大善知識？大善知識有大因緣，所謂害事都令得見性啊！嗱，呢個妙莊嚴講，做咗國王啊，都有啲邪見嘅。我睇佢兩個仔嚟度嘅嘛，度咗佢之後啊，我兩個兒子啊，的確我都大善知識，所謂害道令得見佛啊！所以大善知能夠指開始知道，令你見翻自己的本性。你賣就賣咗自己的本性啊，賣咗呢個菩提波耶之性啊。啊，善知識嘅佢能夠指示開道，令你見翻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善知識係邊個？諸佛菩薩啊！歷代祖師啊，那係臨界老人行業都純一，一啲過失都冇，但佢都冇辦法見翻自己嘅本性。後來呢個綠袖老人話：大家，你做乜事截咗件來三年？點解你唔去問法？邊有問啊？請問和尚啊，如何說法不的的大意啊？臨寨嚟周圍寸忙答語就問王法方丈，請問和尚如何說法不的的大意？嗰個話啲人講完一棒就打落去，打一棒都未醒啊！翻病嗰度，翻嚟對呢個綠袖老人講：你叫我周圍問和尚。我個話都未人講完嘅打落，再回問，再去嘅咁啊！呢個林寨又再去問，我個話又未人講完又答，咁樣咯，都唔知道你咩事情，大和尚會打我嘅。咁樣翻嚟啲綠洲講唔講？綠洲話再問咧，咁樣喎。三次問三次都答，呢個臨界都未人醒嚟，佢瞓得冧啊！有啲人瞓得冧啊，打三下都唔會醒嘅，佢燙都唔會醒嘅。啊，咁樣咯，臨界話好啦， 我都我呢個人年都唔係，就嗰次不如翻嚟我哋參加學徒，係未乜事情就打我。啊！林鄭又放假啦，忙不前線啦，變個地方你都唔好去，你當呢個安後參一味大德。我嚴格叫過去大德，大德就問佢：你從邊嚟？從黃伯嚟。黃伯有何言悔啊？黃伯三問啊，三次啊，都食白，都不知道有過無過。哇！呢個大義禪師話：黃伯老婆甚切啊，為你啊困纏。哦，佢原來啊，佛法無多智。原來黃伯的佛法不多知，那陣時就誤咗咯，誤咗咪見到自己的智性咯。所以呢個大義禪師話，剛才問我有過無過，現在就講黃伯佛法無多知咁樣。呢個林鄭引佢嗰個演嗰次，對於你三寸，佛意思黃伯不犯我事，我知道咧。大乘知識佢能夠開示指導啊，令你見性。你係埋物，埋咗冇辦法自悟嘅。一個能自悟，個個都成咗佛咯。埋嗰陣時都唔知道點樣埋噶嘛。你行到跌一跤，你都唔知道點樣跌。你唔見得答萬所前，你都唔知道在邊個地方跌。埋啲時候就冇辦法自悟。誰要搞呢個大善知識？大善知識嘅開示指導，令你啊見性。點解大善知識能夠開示指導咧？佢係個過來人噶嘛，佢曾經埋過嘛，從埋而悟，佢知道埋咗點樣悟翻啦。所以咧，佢係個過來人，佢就能夠開示指導人哋見性。六祖話：當以二人之恩，佛性反無差別。咩叫二人？賣咗佛性咪正為二人啦。賣咗佛性啊，起畫咧，有呢個煩惱畫喺度作業，作業嗰日就受三四苦。你話易唔易咧？有啲作地獄嘅業，就地獄咧下，入地獄。有啲係捉畜生嘅業咧，都做自家牛嘢啊！你話易唔易啊？有啲捉惡居嘅業咧，連飯都冇得食。哦，你話佢易唔易啊？就係我哋做人天路上啊，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厭暫回苦求不得苦，我哋一生以來都唔知受幾多苦，你話我哋易唔易啊？就是散到天上啊，一尾响念佛，咁水上念嘅时候跌翻落嚟，你话易唔易咧？所以埋咗呢个佛性啊，起恶造业受苦，百劫苦煞而恶差罪。哦，受苦啲时候又起恶，起恶作业，作业受苦，所以埋咗佛性，个个都系易嘅。嗱，当知易人就埋咗佛性。智人呢？智人就悟咗佛性啦，從性起受，到自己嘅生死，又到別人嘅生死，到自己出苦海，又到別人出苦海，到自己成佛，又到人人成佛，皆大歡喜啊！呢個叫智人啊！點解呢個智人咁叻㗎？佢就係悟化自己嘅佛性啦。出當知二人之恩，佛性本無差別咯。二人嗰個佛性雖然係埋啊，以智人嗰個佛性無變。智人嗰個佛性雖然係悟啊，但係二人嗰個佛性咧無有差別。嗱，當知二人之恩，佛性本無差別，無差別咧就唔應該有二有智啊，智埋五不同嘅。你啊，賣咗佛性，佢又悟咗佛性，賣佛性就明之為義，悟佛性就明之為智，所以就有義有智。 贪，即系祖咧，我今日乜嘢都唔知，俾你哋知呢个摩诃波有摩罗蜜多，大智慧多比摩诃法，沙尔丹觉得智慧，嘥咗你哋人人个个得个智慧，得个智慧噶，不埋见翻自己个佛性。啊，就話聲人人呢都得智慧咗個智人，一切智人嘅見性㗎嘛。所以波嘢呢能夠令你得一切智，波嘢變咗見智慧，唔係令你得一切智。波嘢又能夠令你得道種智，波嘢破咗個塵沙法，令你得道種智。波嘢又能夠令你得一切種智。波嘢破咗呢個無明法，令你得一切種子。所以咧，施爾丹得一切智道種子，一切種子嗰陣時咧，個個都見翻自己個佛性，不但知道又能度人，不但知道度人出火海，又能知道度人啊，廣法流傳，當呢個寶所。所以施爾丹覺得智慧啊，智心大平，你哋有呢個智慧嘛？有呢個智慧咧，你哋嚟大平。冇呢個智慧咧，你就唔聽。所以有智慧求果嘢，所以不求而物。都未求果嘢，呢個有智慧，所以我哋嘅智心，我哋呢個智有智是敬誠，切莫波羅蜜打退苦，不得果嘢曬不有，呢個人就有智慧。我禁曬一定要得呢個果嘢，若果唔得呢個果嘢咧，我一定唔有色，禁曬唔得，來曬都要得。三生日難不退佛戒，必定可期。呢個有智慧，有智咧，你就大聽六祖講呢個果嘢，唔未而事。你既然咁有智嚟求果嘢啦，我又點能夠唔對你講咧？唔未而事，善知識，殺人眾人考念果嘢。不識自性果嘢，猶如說食不飽，飽但舌空，萬劫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呢段文咧係錄咗個智障實談，智障花巧嚟講，所以講得一尺都唔及行得一寸，講得一丈都唔及行得一尺。所以六祖只讲实践，唔止讲不好讲嘅。不善知识，世间人咧，终日咧，从早到晚啊，考了都念啊，念佛嘢经嘅，个个都念。终日啊，从朝至晚，终日咧都念佛嘢啊，考念啊，得放波若波罗蜜经啊，波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啊，晒人晒人即系佛教徒嘅，众人个个都考念呢个果嘢，考念果嘢，考念果嘢，佢唔求见果嘢，不识果嘢。點解唔識呢個波嘢咧？咁咪佢唔求見波嘢。有啲人啊，考念啊，我想念我父母啊，我真係想念父母，親生父母我都想念啊。佢唔會見父母，你要見父母得嘛？念父母而不見父母，係咪啊？冇理由父母都嚟見你噶嘛？你做兒女嘛？你念父母又見父母嘛？我孝順啊，我都想念個父母。佢唔會見父母，父母就病在眼眶啊， 佢就大嚟請一面念念念念父母，父母父母父母，父母聽唔到你，你又見父母得啦？見父母啊，父母知一步啊，聽幫咁多咁多人啦、啊，哦，再聽幫五百人之中咧，你就揾得自叫父，還要揾添喎，唔知又見，埋咗個父母嘛，離別咗五十年噶嘛。哦，你先見父母，你又揾出十字架下識翠把嘅，在呢個十字架下來來往往嗰個人，喺入邊一個係我呢個老豆老母識翠把嘅，所以你考驗你唔會見，唔問唔會求，連到死嘢都唔會見自己嘅親生父母啊！今日波嘢啲服儀事，考入面念波嘢波嘢波嘢，哦，佢都唔識波嘢，波嘢就邊事啊？知道，六祖話俾我哋聽，智性波嘢，你呢個智性啊，一年未生以前啊，你呢個智性啊，係波嘢，你要識取呢個智性嘅波嘢啦嘛。你唔好淡淡把下換念，你還有啊，識取自性波嘢嘛？考念咩？你唔會求波嘢，唔會見波嘢，你就不識自性嘅波嘢。波嘢就邊次？攞爆就眼光啊！五百萬人之中咧，係一個啫。你有識你個老豆㗎嘛？考念有乜用？佢咪考念波嘢，你要識呢個波嘢，波嘢就自性，冇呢一個自性就波嘢。嗱，自己擁有嗰個佛性咧，呢個就波嘢。波嘢佛性做邊事咧？哦，咁樣你有識，你有人識佢啦，識取佢啦。六塵之後有冇啊？六根之後有冇啊？六色之後有冇咧？五蚊之後有冇咧？五蚊之後有，五蚊控就有嚟，五蚊未控就冇嘅。所以你一定考念波嘢，你又向呢個五蚊嗰處嚟照，照到五蚊控，你就見到自性波嘢。所以你要識取自性波嘢，絕望考念就算數咯。唔求嗰個波嘢。你唔求波嘢，永遠你都見唔到個波嘢。所以六祖啊，指正咧就實踐、實行，要求見波嘢。所以六祖話：世界啲人個個考念波嘢，個個都唔識波嘢。但又人人都想念父母啊，佢唔去見父母，嗱呢個人孝順唔孝順咧？念啊念喎，見啊唔見喎，係咪啊？考念波嘢啦，佢唔求波嘢喎，波嘢就邊事啊？唔知考了念過就算數啦，係咪啊？所以眾人考念波嘢而不識自性波嘢，譬如乜嘢？由魚絲食不飽，由魚絲食咩？食飯有冇食？冇食，唔飽。食咩？食面啊！你冇食？冇食。冇食，佢冇食就點樣飽咧？啲絲食你有食就得嘛，啲絲食而不食，你就唔會飽啦。所以六祖指正咧，就實踐咧，考但識通，萬劫不見，不得見性啊，終無有益。師傅有啲人佢都識佢識啊。波嘢是咩啊？波嘢是控嘛，控咩控啊？財色都控。哦，波嘢財色控就波嘢咁樣喎、哦。但係控到財佢又唔控，控到你個色咧佢喊著喎。嗰陣時佢你萬劫都不能見性嘅。你把口我講係財又控，色又控，有財咧你就喊，有色咧你就愛。你萬劫你都不能見性。你都未能控噶嘛？考講控咧，財色到來你就唔控啊！ 敲了当是非空波耶，哦，是非多嚟咧，佢话你站在一边，佢话嗰啲根本是非唔空啊，你万劫你都不能见性嘅，所以波耶讲咁啊四大空咁啊学，但系你四大多嚟你唔空，但系你万劫你都不能见性啊。所以考試紅喎、哦，分明嘅，分明嘅，考講紅喎、哦，哦，但係事情一到來，佢就唔紅啦。今日唔紅，萬劫點能見性呢？再單單財色又紅，財色都紅嘅，你就見佛性啦。第二咧，再加上是非都有紅，你講啊講是非紅啊，你就唔好爭是爭非啊，是非紅嘅。你空咩？哦，佢唔空就萬劫不能見性，俾呢個是非啊，障咗你啊，不能見性啊。唔係嗰個性唔俾你見啊，你呢個是非唔空啊，就障咗自己本性，係咪啊？哦，波嘢空啊，貪嗔痴啊空咁樣喎。哦，貪嗔痴唔空啦，俾呢個貪嗔痴啊，我係將你不能見性啊。所以考考大切通，佢做嘅時候做唔到，因此萬劫不能見性，終無有益。考光空咧，不能見性咧，就不能從性嚟起受，從性起受就有因有果，有呢個佛果嘅利益，有佛印嗰個利益，呢個就仲就有。有佛印佛果的利益，你不見性呢，不見性了，沒有了這個實印佛果的利益啊，好好了，空空空空，但不見性，所以沒有了這個佛印佛果這個實益的利益，人欠印果這個去往的利益，實益就沒有，見性就有實益，你不見性呢，離開本性呢，而受一切善都屬於魔業。華嚴經講啊，離咗菩提心啊，行一切善事都屬於魔業，魔業咧哪裡實益？所以你不見自己本性呢，埋咗自性嚟受啊，冇呢個實印實果嗰個利益，你就終無有益。有人欠而玩而化無常不實，這個人果的利益不實的利益你們有，實的利益你們沒有，就終無有益。所以李連文呢六祖的知證是實踐不實行，不要用法口說一定要實做實事求是。善男善知識，摩婆耶波羅蜜是凡耳，講個凡耳。何以人此文就大智慧就代表我翻譯過嚟嘅就大智慧，摩就正為大，波耶就正為智慧，波羅蜜多就正為代表我大智慧嘅多，邊方嗰個表我？大智慧包菩提嗰個境外，大智慧包解嗰個境外，大智慧咧包圓性嗰個境外，所以此文大智慧就包境外。此説三行咧，人人都想包境外啦，但欠缺呢個大智慧。大智慧有啲咩得咧？此説三行。有呢個心，實行心就幫我哋呢個心啊！我哋呢個心係有妄想，就係呢個妄想除咗佢，呢個智慧就唔知。有妄想就冇智慧，有智慧就冇妄想，妄想生時智慧就變咗妄想。妄想滅時，妄想就化為智慧。一個妄想滅了，這個智慧就是真智慧，不是離開妄想以外有個智慧，這個是假的。 整个梦想变成智慧，因为呢个就真智慧，系嘛？所以烦恼即菩提嘛。所以你从你呢个心底下减少一份梦想，你就赚到一份光明；减少十份呢个梦想，你就赚到十份嗰个光明。随着呢个梦想，你就增得呢个智慧。所以此处心行咧，呢个大智慧一下由心呢下行，不再考念，在呢个考呢下，因你念摩诃耶波罗蜜多，摩诃耶波罗蜜多，我哋都念到熟咗，多神念灵，上咗地。未念灵念咒以前咧，我都念三圣。摩诃耶波罗蜜多念得三圣嘅，考文念，但个心未曾行。考念实不行，反而发非而到而变啦。啊，考念摩诃耶波罗蜜多，心底行咧，心底行唔行？考念实不行，考念而实不行咧。佢咪有冇摩耶嘅功德咧？有，而玩而化而到而变。考念呢个摩耶系玩嘅，不实在，系化嘅，不实，玩嘅就不真，玩就唔系实嘅，玩嘅咪唔系实。考念呢个摩耶系玩，唔系实摩耶。而化，考念呢个摩耶化都唔系真嘅。考念嗰个波有人而路不长久，露水人太阳一出就唔见咗。考念呢个波嘢好似路不长久，考念呢个波嘢而变速灭一下先唔见咗。所以我哋念忏请嗰度唔见咗，呢个咪而反而化而路而变。考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自佛，离性无别法。六祖指正咧，考念有心行，考念咧就解波嘢，心行就行波嘢。有心行，以其考念之解；有考念之解，以其心念之行。考念就属解，心念就属行。行解有相应嘅，所以心考就相应。那呀，但我就是讲个总字，明佛心中行解相应，明即祖，系咪啊？行咩就心行啊？解就考解啦，行解相应咯，就心考就相应。心考相应，心行而考解，考解而心行。心考相应，心考就一而，心考一而，本性就佛，呢个就自性佛。所以我哋念佛要有心考相应啊，考念未陀，心就未陀嘛。心未陀而考念个未陀，考念未陀而心念未陀。哦，心考相应啊，阿弥陀佛咧。就见到啦，考念波嘢，心行波嘢，心行波嘢，考念波嘢，心考起相应自性真实，真实嗰个性咧咪佛咯，本性是佛，离性都无别佛咯，心考相应啊见性啊，见呢个本性咧就系佛离咗呢个本性啊，无别佛，冇别一个佛。本性就佛，心口相应嘅，心口相应，自性就真实。一个心口唔相应咧，自性就虚妄，呢个就众生。心口相应，自性真实，呢个本性就佛，即系灵性都无结法，何名可可？做咗咩？又瞓佢嚟睇咩叫摩诃啊？摩诃是大，摩诃就讲个大。咁啊，世界上咧 帶邊個帶啊？心再帶啊！心靚講大又如何？佢控都唔及呢個心大，所以靈驗經文太會在你心裏，猶如天文掂蟹去中啊！我哋呢個心爆蟹去嘛，唔係蟹去爆我哋個心啊！心爆蟹去都靚夠三界嘛！我哋個心啊爆呢個蟹去，蟹去都唔及我哋個心大。所以靈驗經文啊，蟹會在你心中，猶如天文掂蟹情理啊！蟹會在你嘅心內啊，低一片雲在呢個虛空中，虛空就我哋嘅心，蟹會就一片個雲。所以咧，蟹會都唔及我哋嘅心大，所以呢個心就最大。啊，摩诃啊，摩诃是大，心量廣大啊，猶如虛空，虛空就最大。但我哋嘅心咧，比蟹會比虛空簡大。心量廣大，冇一件物能夠比擬啦。唯有比擬呢個虛空，就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範。虛空有冇邊範啊？東方，東方無有邊範；南方，南方亦無有邊範；西方，北方，東南西南，東北西北，上方下方都冇邊範。即係佢虛空都無有邊範，咁我哋嘅心有冇邊範啊？心喺如何嚟範咧？你話俾我聽，心又冇邊範噶嘛，冇呢個邊界嘛，心無邊界，有冇啊？冇，你嘅心同佢嘅心有冇邊範啊？冇。你呢個身體同佢身體你有變化，佢食飯你唔會飽嘅，佢病你唔會痛嘅，佢死又唔關你事。呢個身體與身體你有變化，心咧有咩變化咧？你嗰個心同佢嗰個心咧，以何為變咧？以何為界？揾唔出嚟，冇得揾。又如東方虛空、南方虛空，有冇變界啊？冇變界噶嘛。虛空與虛空無邊界，我哋人嗰個心與心咧，亦無呢個界限。所以心無形相，哪裡有邊範咧？咁咪我哋個心啊，爆呢個虛空，呢個心就大。心無有邊範，又虛空無有邊範，只有呢個虛空嚟起嗰個心啊，無有邊範嘅。虛空之所以無有邊範，它又無聲啊，亦無方言，大小個聲啊。虛空有冇方啊？冇。有冇言啊？冇。有冇大小個聲？冇。亦被赤黃、赤白啊。虛空有冇顏色啊？青色、黃色、赤色啊？冇。我哋個心咧，亦無大方言大小個聲，亦無青黃、赤白嗰個聲。亦無赤聲下長短，虛空有冇聲啊？有下有冇長有冇短啊？聲個虛空，下個虛空，長個虛空，短個虛空有冇？冇。我哋個心咧，亦無二事，無有聲心、下心、長心、短心，冇冇呢個聲。所以咁多經文，虛空咧無東南西北四方嘅聲，所以就明之為。虛空，我哋人嗰個性咧，啲無音無聲，人聲、眾生聲、受者聲，所以人嗰個性咧就名之為佛性。虛空無音東南西北個聲咧，所以名為虛空，係咁樣嚟起義嘅。亦無親都無喜，無是無非，無善無惡，無有行美。聲聞就講無形相咧，心又如虛空無有形相。呢、這個心啊，亦無呢個情色之念。啊，講有情，有情咧，你有親有喜。我哋個心之後啊，有親有喜，呢個妄心，唔係真心。 担心母亲对母亲某这个身体的妄念，亲这个妄心妄念，起这个妄念，起不起得依旧是灭了妄的，亲不亲得几耐的他又灭了，这个就是妄，是吗？我们这个心呢，真的心呢，无起亦无亲，无是都无非啊。我们这个心呢，有没有是非啊？是非这个妄心啫嘛。真心啊，无是亦无非的，冇方是，冇方非。无善都无恶。妄心呢？有时就有善有恶。有时善呢变为恶，反过嚟就恶啦。恶知恶嗰阵时变为善，但系我哋嗰个心咧冇善恶，善恶就有善念，心就冇善念。善来恶就变恶来呢个善念，我哋个心之后咧冇善念，所以无善无恶，无有后尾，后尾就始终。心有冇刺嘅？冇刺。有冇中啊？冇中嘅。所以无有后尾嘅。哪个人个心咧有刺有中咧？有后有尾嘅。冇刺冇中无后尾。唔知佛扎土真同唔用啊？系咪知佛扎土咧？在我哋心内啲咩咧？空嘅。知佛扎土在我哋心内都空嘅。知佛扎土在我哋心内发梦咯，梦里明明都有六趣，扑合空空都无大千。我哋镇守之后，我哋发到梦嘅都有六趣，天人阿修罗地狱比丘刹六趣，六趣咪刹土，佛嘅刹土不离六趣。所以我哋嘅镇守之后发梦就有。有六趣嗰個刹土，覺後空空無大千，我哋個心一覺悟過嚟嘅，空空大千世界都冇，即係大千世界在我哋個心中咧，等於一個夢境。夢境係有啊，有六趣，有天人阿修羅地獄基督剎都有，但係覺後空空冇大千，所以我哋個心咧在大。心量光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方无圆，无大无小，非清妄清化，非长篇，无亲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后无尾，一切国土在我哋心中咧，生如梦境，梦境咪空噶咯，所以自佛刹土真空虚空，我哋人人未觉悟咩？有啊，有我哋娑婆世界啊。反正极乐世界啊，有天堂啊，有地狱咯、一觉悟过嚟嘅，乜嘢都冇，自佛刹土真空虚空，杀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杀人咧，呢个妙性啊，本来无有一法可得，无有呢个无情觉到可得。亦无有有情众生可得，真性之后冇众生，冇呢个国土，众生同埋国土都冇，所以无有一法可得。呢个一法咧就指呢个无情嗰个国土，有情嗰个众生，真性之后系冇嘅。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令化禅师问：不见一花即而来，放得明媚，观自在啊！观自己所在啊，冇呢个众生，冇呢个国土，冇呢个有情，冇呢个无情，情与无情，红颜种子，一个大圆镜智，所以无一法可得啊！六祖话：本来无一物啊！佢見到自己嘅本性啦，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。自性真空，亦復而是人人嗰個自性咧，就空嘅，無一法可得，亦復而是。 服儀式咧，就講自性嘅振興啊，無方言大小，無稱王稱霸，無親無喜無是無非，自發覺到猶如夢境振興會控。所以無一不可得自性振興的應服儀式。因此，我哋而家在呢個世界未見性嘅都係有，一個見性的時候空嘅，大嶼山空嘅，香港空嘅，種種都空嘅，所以復原始啊，善知識莫問唔識空，見即著空咯、陸祖話提醒我哋啦，我幫呢、這個我幫呢個空就真空喎、真空就不空咯、真空不空，有財就難布施，因為真空不空，財係空，就難布施咪唔空咯。那真空不空，有財就難布施，呢、這個就真空不空咯。啊，莫唔識空，變啲隻空咯，你就唔好隻空執呢個空咯。啊，有啲人隻空執空。隻空執空有財啊，唔報錢空噶，何必報啊？佢唔肯報，空噶嘛，空噶咯咁樣咯，報事啊，隻咗呢個空，執呢個空，有財佢就唔肯報事，佢就隻空執空，真空就不空，有財就報事，隻空執空啊，有財都唔報事。佢執著呢個空啊，布施係空啊，嗱呢個空得，冇空得嘅，咁笨，佢執呢個空，執呢個空，佢因為布施啊，冇空得，執空嘛，空得你空嘅，布施，布施都未有咩空得，你蟹包啊，就邊個地頭啊，來曬誰知道，哦，佢啊執著嗰個執空執空嘛，所以。莫問唔識空，我講係真空不空，切莫隻空執空咯、大一就莫隻空，大二就莫隻有。大一唔好隻空啊，隻空嘅邪見啊。大二就唔好隻有啊，隻有就落咗人見個福啊。大一莫隻空啊。隻空就落咗邪魔外道嚟，所以六祖話：大一唔好隻空，一個隻有啦，布施布施，有福有福，有來世有福，來世有福如幻如化，佢都係生喺人天路上嘅，唔了生死，唔出三界，呢個大二就莫隻有，大一莫隻空，佢隻得空啊，連布施都唔布。邪見嘛，外道嘛，所以佢隻都空咧，佢就你叫佢布施佢都唔半。呢個就空見外道，大一就莫隻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機空哦。有啲外道喎，佢空心，佢隻咗呢個空，隻咗呢個空心，前念空。金念又空，孝念又空，念念得空心，空心就靜坐，可以坐得好耐。空心就靜坐，隻得呢個無記空，善又不記，惡又不記，係咪啊？善惡佢都唔記，嗱，隻咗呢個無記嗰個空，係咪將來得呢個無相嗰個定？無相定外道定嘅，無相定就呢個四禅片有個無相定，五百劫就入呢個無相定，五百劫以後咧呢、這個定就出咗就輪迴生死嘅，所以咧外道咧就隻空就執空，空心嚟靜坐，前念後念。念念都空，靜坐咧，咁啊善又不記，惡佢又唔記，善惡佢都唔記咯，所以亦不止惡，亦不受善，落咗呢個無記空。 将来拍呢个梦想定，拍着呢个爱到呢个天。嗱，六祖话千祈唔好食空。六祖讲呢个空系真空，真空就不空。莫莫着呢个空嚟执空，佢落咗长房外度。前次识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。六祖解释呢个真空啊，世界嗰个虚空啊系无情，呢个虚空咧尚且能够含呢个十罗万象，嗱万物色相即系十罗万象啊，十罗万象咧世界嗰个虚空都能够含起，一月星辰十罗万象咧在上边嚟讲咧叫日月星宿。日月就行，虚空行日月，星宿就星星宿咧，呢个读个宿字读宿字，一宿角呢个读宿啊，星宿意就系嗰个星宿啊，好薄好薄，呢个虚空都能够行起嚟，嗱上就行呢个日月星宿，晒眼个虚空，下咧就行呢个山河大地。山河大地，这个虚空又行起来，前言太简，前虽必定有言，这个前言，太必定有简，太就地下的太，对有散，散简，我们冬虫，两边散，流个水叫简，流到冬虫就明明太，就散上一直就流下去这个简，当名啊，山河大地啊，前言太简，都就去空中。草木丛林，哦，当名呢个草，呢个木，多草就为丛，多木就为林，呢个虚空又包含起嚟。恶人、善人，虚空咧冇乜所谓含起嚟。恶人亦能用，善人亦能用。恶人咧叫做。害人害物嘅恶人咯，善人咧啊，利人啊，护物呢个咪善人咯，啊呢个虚空都能够行起嚟，呢个虚空真嘅大，量度大，恶人善人。